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上一集的建筑二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讲紧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香港面对住不同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人口的问题啦。咁而人口问题，我们就以为啦，越多人呢劳动力越多，对于那个城市的怎样去重建呢，就应该是一个正面的影响啦。咁但是原来呢，人太多呢，到后来呢都是会产生更加严重的问题。咁啊，我哋呢个嘅问题咧，可能到今日大家都会面对住啦。咁就系咧房屋嘅问题啦。咁啊，人始终要揾个地方去安居先可以落业，系咪？咁但系我哋啊背景上面咧，咁我哋都再讲多少少，究竟实际上面面对住嗰个难关系点样？咁等大家可以有一个全面啲嘅印象去理解嘅。卓然兄， 嗱，我哋首先第一建议咧就系即系人口嘅问题，唔系话佢哋系有问题嘅意思，即系唔系话系负面咁问题嘅意思，就系佢衍生咗一样嘢要处理或者解决。我哋去處理啫，因為人口咧或者人咧，永遠都係我哋世間萬物嘅前提嚟嘅，即係唔係話咧搣走佢就係好事，唔係話殺曬佢哋就冇問題，唔係依個意思。咁啊，人口嘅問題其實好豐富嘅，譬如話人口好多係一個問題啦，人口增加太急係一個問題啦，人口老化係一個問題啦，人口急劇減少係一個問題啦。咁其實世界各國去到今天咧，我哋正話講嗰啲問題咧，各自都面對緊嘅，全部都係好麻煩。咁譬如今日香港我哋面對緊嘅就係人口老化嘅問題啦。中國大陸面對緊嘅就係勞動人口減少嘅問題啦，咁呢啲全部都係好惡啃嘅， 有人就有問題， 係啦，咁所以人口急劇增加咧，咁亦都其實造就住後來嘅繁榮嘅，咁但係喺嗰一刻，即係我哋話五六十年代咧，其實相當嚴重嘅一個問題嚟嘅。咁我哋話當時人口來源或者人口組成咧有兩大嘅群體嘅，我哋話第一個嘅群體，我哋上一星期都有講到嘅，就係一個難民潮嘅問題啦。咁難民潮咧，其實係即係簡單講就係當時嘅。可以咁定義啦，我哋普遍認為咧，係當時咧中國精英嘅階層咧，因為恐懼啦，或者佢係有產者啦，因為恐懼，即係所謂嘅無產階級革命啊，佢哋覺得啊窮啊冇錢啦，要分錢啦，咁佢哋係以咁樣嘅心態嚟走嚟，咁所以佢哋帶咗多，一般我哋香港市定義都話帶咗多資金啦，帶咗多技術啦，咁嚟香港去做多嘢，咁但係依一個嘅繁榮喺五十年代咧係爆發嘅，話 K 型繁榮，好多金融啊、貿易啊、娛樂咧喺五十年代係好蓬勃嘅，咁一批係因為難民嘅狀況，所以我哋會叫做難民潮社會。咁第二個字咧就係所謂嬰兒潮嘅，咁咩意思咧？就係話咧第一代嘅戰後嘅難民咧，就係佢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嘅，咁我哋叫即係依班難民。咁嬰兒潮咧 ，baby boom 咧就係戰後嘅一代，即係咩意思咧？就係、是、依批難民咧生離死別啦，妻離子散之後咧，普遍咧會發現咧佢哋對於生育嗰個能力係好強嘅，即係佢哋會生好多小朋友。咁係我理解啊，因為可能家破人亡嘅時候，有一個新嘅家庭或者新嘅成長，或者人口減少咗嘅時候，佢哋會生。咁所以任何一次嘅戰爭之後都會出現嬰兒潮嘅，好多時都會。 古今中外都係嘅。 係啦，咁好多都係有嗰個人口爆發喺度。咁香港亦都有。經歷嬰兒潮嘅一個時代，咁我哋話咧喺六十年代，我哋上星期都講到啦，咁啊六十年代有好大量嘅人口啦，咁其實去到六十年代中期去數落去咧，有二十五歲以下咧，其實係佔超過一半。代表咩意思咧？佢哋話數落去咧，其實十三歲以下嘅咧，其實都有三四成，一街都係小朋友。咁即係簡單講，佢哋係好小朋友嘅年輕人，咁同埋佢哋冇所謂經歷過戰爭一代嗰班人咧，有一個咁沉重嘅社會包袱嘅，即係佢哋出世嘅時候就係、是。平安嘅時代，咁可能亦都係我哋在座幾位都係所屬呢個時代，長期和平嘅時代。咁但係對於佢哋當時嚟講咧，就係、是、一班小朋友去做。咁一班小朋友背後代表啲咩咧？就係佢哋有一個好強嘅活動空間嘅需求啦，佢哋有好強嘅教育需求啦，佢哋有好強嘅被照顧嘅住宅嘅需求啦。咁呢一啲嘅需求同一時間爆發咧，對於任何一個城市嚟講咧，都係非常大壓力嘅。你諗下。 自己有小朋友咧，淨係屋企有兩個小朋友周圍跑，佢哋需要好多活動空間。你對於一個屋企都好大壓力。咁你諗下，以前咧講緊上星期都講嘅報告都講，一個家庭嘅組成咧有七個人係正常。咁七個人咧，我估計佢嘅意思就即係父母啦，上面有兩個啦，祖父母啦兩個啦，然後下面有三個小朋友係合理嘅。但係即係當時你會知道咧，其實三至五個小朋友喺香港咧係好常態嘅，去到五六個都 OK。咁所以你諗下，可能係兩個人一對父母照顧五六個小朋友。咁點搞呢？咁今日嚟講呢，對每一個家庭我都難以想像五六個小朋友。但當時呢，香港嘅常態咁嘅處境之下呢，我哋講個規劃嘅問題呢先至即係叫著地，即係佢哋係面對緊一個咁樣嘅社會問題，就唔係話一班成年人嘅一個問題。 我哋頭先都有講過啦，嬰兒潮呢樣嘢唔係新鮮事物嚟㗎嘛。即係每一次大型嘅戰爭之後啦，咁都會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出現。咁當時嘅政府有冇預先已經預示咗有呢一個問題嘅呢？ 其實每一次大型戰爭之後出現嘅問題呢，即係最直接呢就係嗰個住屋嘅問題啦。因為戰爭一定係即係摧毀咗一啲嘅房屋嘅。咁所以成日都點解話即係戰後我哋要重建，重建乜嘢呢？其實最主要呢就係話重建啲房屋。咁但係呢當時呢即係香港政府呢佢對於即係起屋嘅或者重建房屋嘅睇法呢，其實佢當時嘅諗法呢就係覺得我哋應該呢交俾呢即係私人投資者咧搞掂嘅，咁即係佢哋啲屋爛咗，佢哋喺自己笪地起翻咁咪得咯。咁呢個就太過理想嘅諗法啦，因為咧就好多投資者咧，可能佢都受到戰爭影響，佢都可能即係冇咁多財力啦。第二咧就係有啲投資者其實佢本身咧，佢好擔心咧再投資落佢哋自己嗰笪地嗰度嘅原因咧，就係我哋其實好多集之前講過嘅地契咧得75年嘅，去到戰後咧都過咗大半啦。咁佢哋都會擔心，喂，如果我仲咁大筆錢投資落去，如果地契到期，咁點算咧？咁咪即係嘥曬啲錢咯。 係啊，進一步嚟講咧，就係當時嘅投資者，尤其係即係外籍嘅投資者，會非常懷疑個管治可以有幾耐嘅。呢個係一個迫在眉睫嘅問題，因為共產嘅擴張好成功，好多嘅部分啦，咁同埋你英國嘅管治同戰前相比咧，完全係唔同嘅層次嘅。即係你嗰種高高在上啊，好滿力量嘅霸權嘅東南亞管治，完全唔係嗰回事。法國現係咧弱不禁風，我投資落去，我幫你買地，幾 keep 到幾多年㗎？仲冇轉頭又冇㗎。咁所以對於當時嘅整個社會嚟講咧，好多難民啦，難民意思就係佢哋會翻去嘅，佢哋會覺得我要某一時候會翻到去，佢哋會離開。咁即係對於投資者嚟講，對於將來嘅悲觀嘅程度係相當高。我夠唔夠膽做一個好長嘅投資咧，係好值得懷疑。咁即係都可以講一句，一直延伸到六七暴動就總爆發係嘛？整個嘅投資其實係彎曬，即係好多嘅地產係冧曬。咁所以可以見到大家係驚嘅，即係不斷咁一有衝出去動就會驚。咁點解我要做投資呢？咁呢個係一個好值得諗嘅問題。 而且呢即係如果你再投資落去即係起樓呢啲呢，當時係非常之昂貴嘅，因為戰後即係喂全世界都要重建啦，咁搶到呢個建築材料呢，譬如鋼材呀、各樣嘢呢都非常之貴，而且唔夠，即係最大問題係你都買唔到。其實政府有好多工程呢佢都會受到呢樣嘢影響，根本都買唔到材料返嚟起樓。咁所以當時呢其實政府原意呢就希望即係私人投資可以搞掂即係呢啲人口嘅增長嘅，結果就唔得。導致到乜嘢呢？就係話現有嘅樓呢非常之貴，即係你個租金呢好貴。第二樣嘢呢就係你想租都租唔到，即係因為個樓根本就唔夠咁多人口嘅數量嘛。所以當時呢嘅即係業主或者係嗰啲分租出去嗰啲即係包租婆啊，全部呢都非常之即係苛刻嘅要求嘅，譬如你要俾好多嘅擔保啦，甚至你要俾啲頂手費啊，你先至可以租到層樓嘅。 是啊，我哋话即系50年代嗰个住屋嘅情况，其中一个好突出嘅例子咧，就系、是、一啲嘅板间房啦。咁我哋板间房今时今日都好陌生噶啦。如果年轻一代，咁其实板间房咧定义所简单嘅啫，就系、是、佢用板去做间隔啦。通常咧顶同埋底咧都穿窿嘅，即系每一间房之间咧底嗰度咧，其实你真系夹个头落去咧，可以望到隔篱屋嘅脚做紧乜嘢。上面顶咧都系穿，如果你擒上张床，你见到隔篱房做乜嘢。咁所以系板间嘅。咁我哋话就算系50年代咧，有啲好出名嘅作家嚟到香港咧，其实都系住紧呢啲板间房，因为佢哋系单身嘅人嚟嘅，咁亦都有啲即系我哋睇佢啲作家故事都讲咁，即系譬如我做嘅研究曹翠仁啦，佢住嘅喺乐士佛台嘅地方咧，佢隔篱咧其实系中大嘅新亚村嘅教绘画嘅教授嚟，咁佢两个就系一个系知名作家，即系《星岛日报》每日写头版嘅，另外隔篱嗰个其实系 教授 嚟嘅，咁佢就系、 是、一板之隔啦， 系啊，咁然后就着住底衫就喺中间就倾下，今日就闹蒋介石，听日就闹毛泽东，然后就睇下世界小姐，佢哋就系过咁样嘅生活嘅一班。單身漢咁係好淒涼嘅一個難民社會，即係今日睇咁，但係當時佢哋都覺得好浪漫嘅。咁但係同一時間， 呢啲嘅一個板眼房嘅情節都喺語長片好多啦，即係譬如可能大家都聽過危樓春曉係嘛，講嘅一座危樓。點解危樓呢？就係正話卡文所講，就係、是、其實佢係經歷過二戰嘅一啲嘅破舊嘅房屋，同洛斯佛圖嗰啲一樣，即係冇辦法，因為你打完仗留翻嘅樓，但係又冇辦法被重建。業權都有問題啦，即係你可以諗下嗰啲地其實係邊個咧？嗰啲人可能冇曬，咁冇辦法被重建，咁就擺咗喺度，咁然後咪有個人包租咪住咯，咁你哋嚟到，咁你咪俾錢佢咪住，所以你都唔會諗嗰座樓係邊個，咁所以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你要靠私營嘅或者散收收嘅看不見的手去做嗰個重建咧。系諗得太過樂觀。 係啊，其實當時咧，即係喺政府嘅內外咧，都有好多呢個討論啊，就係話咧，我哋應唔應該即係政府要插手，譬如起公屋啦。嗱，點解會有呢咁討論咧？就係、是、好多時呢啲嘅諗法咧，其實都係英國帶過嚟嘅。好多英國嘅官員嚟到香港去參觀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哇，你個住屋狀況咁差嘅，咁佢哋就會諗啦，點解政府唔起公屋啊？因為喺英國咧，其實係有公屋嘅。英國咧係全世界咧第一個咧發明公屋呢個制度嘅國家嚟嘅，咁佢哋亦都即係好 power of 佢哋有俾到公屋佢哋嘅市民嘅，咁所以佢就問啦、哎，政府你點解唔起公屋呢？而當時咧，亦都有啲人咧會提議話，你不如參考下新加坡啦。新加坡亦都開始咧有呢個公屋嘅諗法嘅。咁、你不如即係大家兩個都係即係咁類似嘅亞洲城市，你參考下新加坡咯。咁當時咧，政府咧就非常之堅持係唔起公屋嘅。咁、第一個原因咧就係唔夠錢。 係、政府自己都冇錢。 係啦，咁既然如果有錢嘅話咧，佢認為咧就應該重建個經濟咧係緊要啲嘅。 錢揾錢。 係啦，唔好攞啲錢咧，即係起公屋就即係唔希望咧香港成為一個即係福利城市或者福利國家嘅。 係啊，同埋華人嚟噶嘛，咁你都唔知佢幾時翻去噶嘛。當時記住佢哋係難民，難民當時嘅觀念係無論係政府又好，佢自己又好，佢都唔認為佢會繼續留喺香港嘅。咁、呢個觀念要好強調，因為大家都唔記得咗，佢哋嚟咗啊！我哋而家咪安居樂業，咪發達咯，嚟香港咪最好啦。但係當時大家覺得我哋聽日就翻去㗎啦。 係啊，呢個係一個當時非常大嘅一個論點嚟嘅、政府係覺得佢哋會始終會走嘅。 你起完會走、 我搞咁多嘢嚇，其實佢會走嘅。咁、所以政府就冇呢個起公屋嘅打算嘅。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打算都要面对住嗰个社会问题噶，头先讲到就系私人机构本身可能佢冇钱去起，剩翻喺度嘅楼租金好贵，令到百姓就更加住屋嘅问题就苦不堪言啦。咁呢啲社会问题，政府有冇方法解决先？ 嗱，最初咧，政府嘅对策咧就去得两招嘅啫。第一招咧就系话佢实施一个类似租务管制嘅方法。嗱，喺1947年咧，佢就即系颁布咗一个叫《业主与租客条例》，咁就限制咧战前嘅建筑单位嘅租金咧，应该维持喺战前嘅水平，即系1941年嗰个水平。即系话你唔可以喺战后咧，你因为咁多人想租你间屋咧，你就大幅 加价， 系加价嘅。咁其实呢个系一个租务嘅管制，亦都咧实施咗一啲嘅限定嘅，就系话你唔可以随便咧踢走你个租客。譬如喺隔篱嗰个人想租。俾多啲錢我，咁我踢走你啦，你自己揾個個啦，呢啲就唔得嘅，咁佢就實施咗一啲限定，喺乜嘢情況之下咧，你先去收翻你層樓，譬如自住啦，咁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先至可以收翻你租俾人嗰間樓嘅。 不過從電影文學裏面咧，就恐怕都係條例還條例，實行還實行嘅，即係實質上都真係好淒涼啊！當時啊，大家都係。 不過租管呢樣嘢都好有討論空間嘅，即係就算今日依家講緊，喂，會唔會政府實施呢個租管啊，都有好多嘅聲音啦。有時間我哋會可能再講啦。咁而另外啦，咁啊好啦，講翻啊，私人機構政府想佢哋起樓，你哋起咪得咯？私人機構又唔想起，咁 所以咧，政府嘅第二招咧，就希望咧，即係有啲有心人咧出嚟咧，係幫即係政府起樓出嚟咧，即係起一啲嘅即係民房，係俾啲人去住嘅。嗱、咁所以當時政府第二招嘅做法咧，就係話如果有任何人咧係願意或者機構願意咧去即係大量咁起啲樓出嚟俾啲人住，解決呢個房屋嘅需要咧，政府咧係可以低價咧俾笪地俾你嘅。咁你就唔需要經過呢個公開拍賣，即係賣地嘅程序，你可以同政府傾，有少少似而家嘅勾地嘅，即係你可以同政府傾，政府咧就即係同你一齊去傾邊笪地係適合，亦都會一個。 個低啲嘅價錢咧買笪地俾你嘅。嗱、咁但當然啦，呢個有少少條件嘅。第一個條件咧就係話政府希望呢個唔係一個咧敛財嘅項目嚟嘅，即係話你都係真係有心嚟去幫助解決市民唔夠屋呢個需要嘅。第二咧就係話政府通常咧批出嚟呢啲嘅地咧，嗰、那個年期咧係好短嘅，嚇講緊嘅可能咧就係話20年嘅，嚇咁嚇呢個係之後咧成為一個爭拗嘅點嚟嘅。其實 係啦，嘉文，咁我哋講清楚啊，即係而家咧政府嘅方法咧就係話，政府就出面粉，你就負責焗麵包，係嘛？我就可以平啲嘅價錢就批個地俾你， 係啦， 起起就唔係斂財嘅，但係都要俾你圍到身嘅， 係啦，冇錯， 即係有啲錢先 NGO 嘅觀念啦，即係你自負盈虧。可以解決到個問題。 嗱，最初咧，政府咧就本身就冇諗住呢個係咪一個 NGO， 即係一個非政府機構或者慈善組織嘅諗法嘅。佢真係覺得，不如有呢招啦，即係喺一個短時間裏面，如果有人肯做呢樣嘢，咁我平啲俾笪地你啦。嗱，咁所以最初咧實行呢個措施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嘅投資者咧走去即係申請嘅， 嚇，以為可以賺錢。 係啊，以為可以賺錢，喂，平啲攞笪地喎。咁好多嘅投資者咧，即係去申請嘅。咁所以咧，政府第一件事遇到嘅難題咧，就係點樣分 太多申請， 唔係太多申請，而係咧，佢發覺佢來來去去咧，嗰啲都係商業嘅項目嚟嘅，即係佢哋都係想賺錢而嚟申請嘅。 你諗下，會留意政府公布項目出呢啲嘅人，都係啲商家佬嚟㗎啦。即係我哋運作係咁，普通人點會無啦啦會睇呢啲嘢咧？ 嗱，所以最後咧，政府咧即係揀咗咧兩間咧私人集團咧去做呢樣嘢嘅。好啦，第一間咧其實就係利希慎集團嘅。咁當時利希慎已經係即係銅鑼灣嘅大地主嘅。咁、但係咧佢又即係有一個諗法喎，就話咧我哋不如咧即係去起一啲嘅房屋賣俾市民。咁佢個諗法呢點解話即係同頭先我哋所講嗰啲即係賺錢嘅項目有分別呢，就係、話以前呢香港嘅買樓呢，就係、你買樓呢嘅要嘅成本好大嘅。點解呢，就係、因為呢其實你所謂嘅買樓其實係買地。你要先買笪地。然後喺上面起一等樓，即係你個等樓就係屬於你啦。嗱，咁你可以想像有邊個人即係、普羅大眾可以買到樓咧 、 你要買笪地，跟住你要起埋個樓，即係因為嗰個樓同個地咧，其實係連埋一齊嘅、一個諗法嚟嘅。咁以至咧，即係所謂香港嘅地主咧，全部都係好有錢嘅人先得嘅。嗱，普羅大眾嘅家庭咧，其實係冇可能咧成為業主嘅。咁全部人咧、其實全民都係租樓嘅，一係咧你就霸地，即係木屋區嘅霸笪地返嚟。嗱，咁但係呢，你希慎集團呢，佢哋有個諗法，我哋可唔可以呢即係起等樓出嚟，逐個單位賣出去呢，等啲人呢可以做業主呢。嗱，當時佢就有呢個諗法，咁所以呢佢就同政府講，不如我哋夾粉即係投資呢，就起一等樓喺銅鑼灣嗰度，起一等樓呢就作為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啦。嗱，咁政府咧就非常之心動，政府就好希望咧可以同咧呢個集團咧一齊做到呢樣嘢嘅。咁但係咧當時咧，即係佢同翻即係殖民地，即係英國方面殖民地部門去傾嘅時候咧，殖民地部門就覺得喂唔應該喎，你點可以出錢咁樣同一個私人財團一齊合資去起樓咧？咁啊，基於咁嘅即係拗撬之後咧，政府咧就有個折衷嘅方法。那個折衷嘅方法咧就係話佢低價批咗笪地俾呢個集團，佢起咗樓之後咧，政府咧就買喺呢個股份。嗱，佢嘅做法咧就同我哋而家咧嘅分层出售嘅做法有啲分别嘅，而系咧即系呢个集团佢成立咗一间独立公司，呢间公司咧就拥有咗呢栋大厦， 系 咁，然后咧就以股份嘅形式咧卖俾政府同埋卖俾小业主，咁啊当时咧政府咧就买咗即系一部分嘅股份啦。而其他咧就即係賣俾小業主，佢都係可以用股份制咁樣買。咁其實同而家嘅分層出售概念咧有啲唔同嘅。我只係咧買咗呢間公司嘅股份，不過呢間公司咧就持有咗呢一等大廈。 係，我哋見到一樣嘢嘅就係、雖然間私營機構開咗間公司去做啦，咁但係都唔可以忽視咧。同我之前講咧，就係即係商業力量咧，佢未必真係完全係牟利嘅。咁佢都可能喺幾個優點都做到，譬如幫到當時嘅香港都有。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好多嘅即係大嘅一啲嘅商人都有呢個咁嘅心嘅，華人啦、英商都有。咁所以佢做得好唔好咧，先係重點。即係佢最尾起嗰個房屋出嚟，佢係咪真係俾到市民嘅需求？佢係靚嘅，定係話好鬼差劣嘅，仲差過政府起嗰啲嘅？咁可能咁嘅評價，可能先至公允嘅。 咁呢個起咗出嚟叫即係新寧大廈嘅呢個項目咧，最後咧就有66個單位，而政府咧就買咗其中嘅25個單位咧，作為咧即係公務員嘅宿舍。咁其他嘅單位咧就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啦，用一個股份制度咧就買出去俾小業主嘅。 咁頭先 Carmen 你講就有兩個計劃嘅，新寧大廈就其中一個啦，另外一個係點樣嘅咧？又 嗱，另外一個咧就比較有趣啲嘅。嗱，呢個項目點解有趣嘅地方就係話呢個項目其實當時係香港嘅一班咧，即係九龍居民聯會裏面嘅洋人咧係提議 議嘅。咁佢哋建議一個諗法咧，就係話我哋成立咧一間咧即係房屋公司，就叫做即係 Home Building and Investment Society， 成立一間嘅房屋嘅組織。咁咧就去即係參與呢個項目。嗱，佢嘅做法咧就唔係話我係地產商，我起咗樓又賣俾啲人，而係咧佢未起樓之前咧，佢招募咗一啲嘅所謂嘅贊助人，就係話你想喺度買樓嘅，你就嚟我哋呢個組織，嚟我哋加入成為我哋呢個組織嘅一份子，然後咧你就夾錢喺去起呢個項目。咁即係其實少少嘅做法咧，就係話我免除咗嚇，係啊 ，exactly 曬眾籌咁樣啦。系啦， 嗰时代， 即系你系本身系想喺度住嘅，咁你咪嚟咯，嚟到我哋咪大家一齐夹钱就开发咗呢个项目咯。嗱，不过呢个项目咧，后来咧即系兜兜转转都即系搞咗好多年啊，因为有好多嘅反对啊，有各样嘢讨论啦。最后咧就喺渣甸山上边咧就起咗三十几等咧呢个西式嘅独立洋房，即系话咧其实佢做出嚟嗰啲咧，即系比我哋想象中咧就唔系一个公屋嘅，其实系个非常之即系 华丽啲嘅 雅致小社区。 系啦，雅致小社佢真系俾一啲有錢階級佢住嘅。嗱，同頭先個新靈大廈個項目都有類似嘅。新靈大廈個項目做出嚟咧，都係啲幾房嘅單位，都係非常中產嘅家庭去住嘅。咁你見到即係政府最初做呢啲咁嘅房屋計劃咧，或者佢即係俾出一啲嘅優惠，係呢啲咁樣嘅私人嘅參與嘅房屋計劃咧，其實佢都唔係解決緊即係貧民嗰個住屋嘅需要，反而係咧即係俾到一啲嘅 incentive 一啲人咧去生產一啲嘅房屋。房屋系俾香港市民 咁计啦，咁啊渣甸山留低而家嗰啲房屋都系好似啲即系楼盘示范咁。 咁啊，当然啦，可能每一个阶层嘅人都有佢哋嘅需要嘅。咁而喺中产或者以上嘅人士，佢哋某啲嘅需要咧，部分人嘅需要就满足咗啦。咁而可能更加大部分嘅咧，就系比较基层一啲低下收入嘅人士，佢哋面对嘅问题咧，仲未解决。咁点算好咧？嗱，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讲下政府会唔会有其他嘅一啲措施可以帮到呢一班嘅小市民啊？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头先一节咧，我哋就讲到啊，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啦，香港咧就面对住一啲嘅房屋问题，人口好多啊，亦都有好多咧系基层嘅市民咧，佢哋嘅生活需求，尤其是住屋方面咧，就未能够满足得到，亦都造成咧好严重嘅社会问题啊。咁而咧，我哋睇下会唔会有其他嘅方法可以解决得到啦。头先咧，卡文就同我哋讲到啊，就系政府咧就考虑过一啲唔同嘅方法嘅，包括就可以嘅话就自己起啦。咁但系自己起唔到，会唔会交俾一啲嘅私人嘅企业入面可以帮手佢哋去起咧？但系如果呢两方面依家都做咗啦，都仲系搞唔掂班基层市民嘅要求，有冇第三个方法嘅咧？ 嗱，當時咧政府咧個遇到個難題咧，就係話我有呢個即係平價即係批地嘅個優惠出嚟，但係咧就好多人嚟申請嗰啲咧，都只不過係想做一啲斂財嘅項目嚟。嗱，咁反而咧政府發覺咧，其實有一個方法咧，就係話啲人你可以知道佢一定係俾自己自住，唔係為咗賺錢嘅，就係咧有啲人咧會係要求政府咧俾笪地佢哋自己咧夾粉咧一齊去起樓，就變成咧一啲嘅即係住屋嘅合作社。嗱，有少少似啦，頭先我哋講嘅眾籌嘅項目，其實更加啱嘅講法咧，就應該係集資建房，即係話咧，我哋有一班人，嗰班人咧都係好需要住屋嘅，咁我哋希望咧就即係集資啦，一齊起一等樓，大家就住埋一齊，咁啊 成為咗一啲嘅合作社嘅。嗱，好多時呢啲合作社咧都會係乜嘢人咧？就係話，如果我哋要集資一齊起樓嘅，咁不如大家最好就係大家都同一間公司啦，大家一齊打同一份工嘅人，咁一齊即係集資起一間類似宿舍嘅形式咧，就最容易啦。咁當時咧，其實就會最主要嘅合作社咧就係公務員嚇嘅合作社啦，就係好多公務員佢哋都會係譬如幾十人就成立咗一個公務員嘅合作社，然後咧就向政府攞笪地，又或者係其他嘅組織，譬如話教師佢哋會成立一個合作社或者其他嘅行業都會有咁樣情況嘅，但係公務員咧就係一個最即係突出嘅例子啦。 都好容易明白嘅，就係當時唔似得依家啲資訊科技咁發達咧，點樣去聚集到一班人咧？唔係話上網就可以即係揾得到啊，開個 group 咁樣。咁而即係可能大家一齊喺工作喺同一個地方，就比較容易啲可以一齊傾。喂，政府有個咁嘅政策，咁不如我哋會唔會成班工友一齊去諗下咁？即係公務員就係其中一個。我哋依家就算喺社會入面都聽到公務員合作社嘅呢啲嘅詞語，其實到今時今日仲有冇嘅咧？ 其實都仲有好多呢啲公務員合作社留咗喺度嘅，譬如咧，我哋喺九龍區，譬如係何文田啊，或者係土瓜灣咧，我哋都成日都見到呢啲咁樣嘅公務員合作社嘅屋咧留低嘅，即係我個人覺得咧，都係一個非常好嘅尋找居所嘅方法嘅。咁因為咧點解咧，就話我哋冇咗中間人喺度賺咗個錢啊，我哋係真係一班用家，我哋真係要住屋咧，我哋就大家夾錢揾個建築師揾個承建商起咗等樓出嚟。嗱，一來咧就係話你起出嚟一定係適合自己嘅需要啦，二來咧就係話你可能真係唔需要好似而家咁做到咁即係華麗噶嘛，嚇，即係 實用嘅， 實用嘅，咁嘅價錢亦都平啲啊，亦都冇咗中間人賺咁多嘅錢啊。 係啊，我哋話即係最初都係可能政府一個福利嚟嘅，即係佢俾公務員你喺開始你有一個housing嘅一個福利，因為即係提升士氣啊，種種嘅原因，咁所以佢俾一個低啲嘅價格，同埋一個低息嘅貸款俾佢做，咁所以先至打開咗個窗口啦。後來我哋都聽過啲公務員啊，高級公務員都有啲房屋津貼啊，種種唔同嘅安排。咁當然可以用宿舍啦，咁亦都有啲房津。咁後來亦都衍生成為大家聽過互相買個樓俾對方分租啊，出現一啲咁樣嘅所謂嘅壓租津嘅啲問題。咁其實都係呢一類型，我認為啦，都係一個咁樣嘅諗法，就係當時其實政府都係俾啲不如俾啲嘅福利你，俾啲甜頭你。希望你更加好有效率地去工作，咁當然你話呢個模式梗係好理想啦，咁但係後來以香港嘅地價同埋香港嘅現實情況，再俾笪地你公務員起樓咧，可能亦都係難啲啊。 嗱，其實咧喺研究房屋嘅人咧，好多時都會將呢啲咁嘅做法，譬如集資建房啊呢啲做法咧，就會叫做咧 the third way， 即係話第三條路或者第三方啊。嗱，點解咁講咧？就話乜嘢係第三方，即係一定有第一、第二啦。乜嘢係第一、第二咧？就係我哋好多時咧去睇即係房屋嘅供應咧，我哋好多時都會以為咧得兩個方法嘅，一係咧就係政府起公屋啦，一係咧就係即係私人地產商即係去起樓賣俾你嚇，得兩個方法。但係其實咧，即係好多嘅房屋嘅研究都認為咧，我哋係其實係存在第三條路。第三個方法嘅嗱，第三個方法就唔係單單即係純粹係話集資建房合作社，其實有好多嘅出路嘅。嗱喺香港咧就非常之困難嘅原因咧，就係話喺香港起樓咧個門檻咧太高，即係話唔係普通人咧佢可以去起樓啊，即係因為買笪地個地價咧實在太高，建築嘅費用咧亦都相對都高嘅，咁啊以致咧即係呢個門檻咁高嘅時候咧，其實就扼殺咗咧呢啲嘅第三方嘅發展嘅。嗱咁但係咧喺戰後個時代咧，其實喺政府咧有公屋政策之前咧，其實政府非常之依賴咧呢啲第三方啊、第三條路嘅，就係話好似呢啲咁嘅合作社，其實佢就起咗好多係俾即係當時即係比較有份工嘅人，你有個組織嘅有個歸屬嘅人咧，其實佢哋就有啲咁樣嘅住宿嘅房屋嘅。 咁我諗呢個都牽涉到。因為政府頭先我哋講到就係佢哋諗有好多係難民啊嘛。即係難民係喺呢度可能係逗留一段時間，然後會走。咁但係我諗參與呢個合作社去建屋嘅呢一班就唔係難民啦，即係佢哋真係諗住喺呢度去發展噶嘛，去發展自己嘅家庭或者佢哋嘅事業乜都好，佢哋係長留喺香港嘅，咁所以佢哋先去投資呢嚿錢，因為始終起樓佢哋自己都要俾好多嘅錢。但係呢啲就係其中一班人啫，嗰啲難民都係未搞得掂喎。咁樣講法， 其實唔單止係難民嘅，亦都有好多係本身真係喺香港好多年嘅人，即係唔係話即係 臨時臨急先係因為打仗喺國內落嚟嘅難民嘅。其實香港當時即係好多即係貧困嘅人咧，都受到即係個住房嗰個房價或者租金太貴嘅影響嘅，或者租唔到屋呢個影響。嗱咁所以當時咧，即係政府推出呢個即係優惠嘅批地嘅政策嘅時候咧，就吸引咗一啲嘅非牟利嘅組織啊、慈善團體咧，希望咧係可以真係做到一啲嘅即係低廉嘅廉租屋出嚟咧，係幫到香港嘅市民嘅。嗱，其實最早有呢個諗法嘅喺啲教會嘅。咁我哋下一集咧，當我哋講到即係木屋區嘅居民嘅 size 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會講多啲嘅。咁但係咧，其實其中一個咧比較重要嘅組織咧，就係話當時嘅香港福利會，亦都即係咧而家我哋成日講嘅社聯咧嘅前身咧，其實佢哋咧就一直咧有做一啲為即係災民啊，或者為即係貧窮人咧去提供一啲即係臨時居所嘅一啲嘅服務嘅。嗱，當時咧嘅香港福利會咧喺1947年嘅時候咧就得到咧英國嘅一筆嘅款項啊，有14,000英镑，其實就唔係好多嘅，一筆嘅少少嘅款項咧，希望用呢筆捐款咧嚟做一啲嘅房屋咧，去幫到香港嘅即係比較貧困嘅市民。咁但係咧，因為房屋呢個議題咧真係太大啊，即係要搞呢樣嘢咧，就會即係分散咗即係香港福利會好多嘅資源或者人手，所以佢哋就決定咧，我哋不如即係成立一個獨立機構去解決呢個問題，就成為咗咧而家我哋嘅成日講嘅香港房屋協會啊。咁就係當時咧香港福利會即係社聯前身嘅一個咧分支嘅一個機構嚟嘅。咁當時攞住呢嚿錢啦，咁呢個香港房屋協會咧就同政府磋商嘅，就係、話我哋可唔可以咧平啲咁攞地，然後咧即係起一啲房屋出嚟，廉租嘅房屋出嚟咧，係真係為到比較貧窮嘅普羅大眾咧去做嘅。嗱，咁當時政府咧非常之支持呢個諗法，因為政府自己唔想起公屋啊嘛。咁如果你有一個機構肯做呢樣嘢，咁啊最好啦。 判俾你做咁樣。 係啦，咁政府非常之支持呢個諗法，亦都咧即係聯繫埋咧匯豐銀行咧，即係一齊做一啲借貸啦，或者係做一啲捐款啦，咁啊幫香港房屋協會咧，希望咧佢可以起到一個廉租屋俾香港嘅市民。咁地方咧都揀埋啦，即係批埋地啦，就係咧即係鲗魚涌嘅其中一個地皮嚟嘅。咁但係咧後尾咧房屋協會咧同匯豐銀行咧有啲嘅爭拗，因為匯豐銀行就認為，喂，你如果要起呢啲屋咧，你就應該起一個咧即係有房有廳嘅單位，因為佢就擔心咧，如果你唔係咁起嘅時候咧，最後咧就變成好似啊我哋成日見到嗰啲板間房啦，會成為咧另一個貧民區咁。咁但係咧房屋協會就另一個睇法嘅，佢就覺得俾啲貧困嘅人啊，或者我哋要大量咁去起呢啲屋嘅話咧，一個冇間隔嘅單位咧係比較適合啲嘅。 即係呢啲簡單講就其實佢只一个结构啫嘛，佢有墙有顶，你唔喺里边住咯，即系解决咗遮风挡雨嘅问题，其实就先至系当时嘅人嘅真正需求，系嘛？咁汇丰可能就唔系喎，有 啲要求嘅，生活有要求。 咁但你当然啦，你解决小部分人嘅好多嘅要求，定系解决好大部分人嘅基礎要求，其實係兩種唔同嘅路，都有道理可言嘅，咁所以佢哋有爭拗都正常。 嗱，咁所以最後呢個 project 咧，即係呢個項目咧，就傾唔成，傾唔埋爛。咁但係咧，其實即係匯豐嘅錢又已經有咗啦。地又有咗啦，咁所以點算呢？咁當時咧，即係政府咧就唯有咧就即係鼓勵一啲咧即係上流社會嘅即係知名人士咧，不如你哋幫幫手啦。咁佢哋咧就結果咧就集埋一齊咧，成立咗另一個機構，就叫做香港模範屋宇會啊。嗱，咁呢個機構咧最主要都係一啲嘅即係香港嘅上流社會，譬如可能係立法局議員啊呢啲咁樣嘅人咧，作為呢個會嘅董事啦。咁佢哋咧就推行咗即係一個廉租屋村，就係咧而家咧都仲喺度嘅鲗魚涌嘅模范村啊。咁喺1952年咧，呢個村咧就已經落成啦。其實咧就仲早過咧，我哋成日講嗰啲即係石硤尾大火之後嗰啲即係曬字區啊嗰啲。其實啲人成日都以為曬字區就係香港最早嘅廉租屋，或者最早嘅即係俾貧窮人住嘅公共房屋。其實咧模範村咧喺1952年咧，石硤尾大火都未發生之前咧，已經落成咗。咁當時就係呢個香港模範屋宇會咧係負責嘅。咁亦都揾咗一個即係香港嘅職師咧 ，Chow and Lee 呢間公司咧去做。咁呢個職師其實我哋之前咧有提過嘅，就係喺嗰個銅鑼灣咧聖瑪利亞堂咧嗰個職師啊，又或者係我哋之前咧提到話太子道西咧有一紮嘅即係好似 Art Deco 風格嘅唐樓咧，都係同一個職師嚟嘅，即係當時係比較有名氣嘅職師去做嘅。 咁呢一個模範村嘅呢個project， 佢係咪都係用翻匯豐銀行嗰個嘅資金去起？ 係匯豐銀行又出咗部分嘅資金啦。 咁係咪要跟翻匯豐銀行嗰個要求，真係要有廳有房嗰陣？ 實際上就真係嘅喎。你而家睇翻無煩村呢個第一條，即係香港嘅廉租屋村咧，係真係咧係有廳有房嘅設計嘅，就同之後嚇，同之後咧我哋即係普遍而家嘅公屋咧就非常之唔同啊。即係你睇落去，甚至可能會覺得個設計好似好啲 嘅。鰂魚涌呢個無煩村，即係或者鰂魚涌或者北角交界嘅呢個無煩村，我記得之前啲公屋嘅獎項攞過獎嘅，即係話最佳公共屋邨設計。咁聽完卡文咁講之後咧，都好遺好慨嘆嘅嘛，可能最早嗰條村之後都係攞獎嗰條嚟嘅， 設計得最好係嘛？ 係啊，咁嚇，所以無煩村之後咧，呢個房協咧當然就會即係揾其他嘅方法就繼續去起樓啦。因為其實政府都非常支持房協嘅，咁當時咁所以就批咗另一笪地俾佢哋，咁就喺深水埗咧，佢哋就起咗第一條村咧，就叫上里屋村啦。咁所以咧喺房協咧，佢就即係做唔到無煩村啦。咁但係佢係1953年咧，即係只係無煩村之後嗰一年咧，佢就落成咗第二條嘅，即係佢自己嘅屋村啦，上里屋村啦。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聆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睿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贤、冯杰。 头先听卡文咁样讲咧，就系、是政府喺处理呢个房屋问题咧，其实就唔单止话政府自己起楼啦，或者系俾一啲嘅私人嘅企业佢起嘅，由第三方啊，即系 third way 啊呢一个嘅一啲嘅机构去处理咧，都可以做到一啲嘅成果出嚟啊。咁头先有讲过就系房协啦，同埋呢个无饭村嘅啦，仲有冇其他嘅一啲例子咧？ 嗱，仲有其他嘅一啲嘅例子嘅，例如咧，我谂香港市民咧比较熟悉咧，就其实系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嗱，呢个有限公司即系呢个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咧，其实佢最主力咧系起一啲嘅平房嘅徙置区。咁我哋下个星期咧就会其实主力去讲呢样嘢。咁佢系一个其中一个好紧要嘅机构嚟嘅。咁不过佢起平房区嘅时候咧，其中嘅一条平房区咧，原本咧就政府批咗地俾佢哋，佢哋亦都起咗一啲平房嘅。咁但系后屘咧，政府想收翻嗰笪地，喺六几年嘅时候咧，政府想收翻嗰笪地用嚟起公屋。咁所以咧，佢就赔咗另一笪地咧俾呢个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就建成咗咧而家咧喺石硖尾嘅大坑西村啊。嗱，大坑西村就相信好多人都认识嘅，亦都咧知道咧而家咧大坑西村咧仍然系有一个争拗喺度嘅。点解有个争拗喺度咧？就系话，即系其实咧政府就觉得大坑西村咧就系香港平民屋宇会起嘅机器嘅廉租屋嚟嘅，就唔系公屋嚟嘅。咁所以咧呢个大坑西村虽然咧而家咧已经非常之老化，亦都咧有好多嘅即系讲法咧就话希望可以重建。呢个大坑西村，但系咧政府咧就唔肯咧将大坑西村嘅居民咧去搬去上楼去公屋啊，因为佢就觉得喂你都唔系我哋即系旧嘅公屋嘅重建，你系另一条村，你系另一间公司起噶嘛，咁我点解要接载你嗰啲人？ 电系第三条路，就唔系第二一条路啦。 咁所以呢个就比较即系一个未解决嘅争拗嚟嘅，就同咧最一开初嘅无饭村咧有啲分别嘅，因为一开初嘅即系无饭村咧嗰、那个机构即系无饭屋宇会咧。起完無飯村之後咧，其實佢解散咗嘅，因為當時都只係一班即係人喺臨時臨急，即係政府鼓勵佢哋去成立呢個組織，解決咗嗰個鰂魚涌嗰笪地個問題。咁啊，事後咧，其實咧佢哋就將呢笪地咧俾翻咧香港政府，俾翻房協嘅。咁所以無飯村咧就變咗納入咗咧公屋嘅範圍嚟嘅。啊，雖然一開始並唔係，但係後屘咧就變成咗即係香港房屋委員會嘅其中一條嘅公屋。咁但係咧大坑西村命運就相反啦，即係佢到而家咧喺政府嘅眼中咧都係一條私人嘅屋邨嚟嘅。 我哋依家咧香港咧都面对住好严重嘅房屋问题啦，亦都有好多人嘅住屋嘅需求啊，真系等紧政府睇下会唔会有啲嘅措施可以解决。头先听完咧，卡文同我哋讲咧，除咗有第一、第二两方面嘅两个手法之外咧，第三方咧都系一个听落几唔错嘅方法，即系。可能是在个价钱方面都相宜啲嘅，因为我哋唔使话中间俾一啲嘅私人机构啊，可能就喺卖嘅时候就赚咗啲钱啦、啊。调返转可能政府起嘅时候又可能真係需要多啲时间先至搞得掂。咁如果俾一啲我哋话第三方或者叫做可能係非政府组织 NGO 咁样去提供一啲嘅房屋 等呢我哋即係香港人住屋方面嘅情况可以舒缓得到，甚至係慢慢解决得到。今日嘅香港社会其实做唔做到呢样嘢嘅呢？ 其实我哋睇返呢即係嗰个历史嘅发展呢，就係话喺即係香港政府真係有公屋之前呢，其实係依赖呢啲第三方嘅，无论佢係即係私人集资建屋啊，定係呢啲慈善团体非政府机构起啲即係廉租屋出嚟，政府都係依赖第三方呢帮我哋解决个房屋嘅问题嘅。但係呢直至政府呢即係主动应承由公屋政策去起公屋之后呢，其实政府就扼杀咗呢啲第三方嘅发展。譬如呢即係政府喺剛才我哋所讲嘅几间机构里面呢，佢最后呢都只係继续支持呢房屋协会。咁其他啲机构都好多都係自动即係消失咗㗎喇。令到呢房屋协会呢成为即係最主力嘅非政府而又起到廉租屋嘅一个机构㗎。咁政府喺咁大嘅过程里面呢，一直呢都係即係好似将嗰个起福利房屋嗰个权呢攞返去俾自己嘅。虽然过程里面呢都有单独嘅少少嘅机构呢做一啲类似过渡性嘅屋，譬如呢即係有啲譬如明爱咁啦，明爱呢佢都会有一啲嘅宿舍呢係俾一啲可能即係家庭有问题嘅人暂住嘅一啲嘅宿舍。咁係呢几类型嘅情况呢先至会出现嘅。咁但係呢喺近年呢似乎又多返呢啲咁样嘅所谓嘅第三方嘅做法，就係因为呢即係近年我哋大家都知嗰楼价实在太贵啦，租亦都好贵啦，住屋嘅环境呢越来越差，好多人就住劏房啦。於是呢就开始又多返一啲嘅组织呢，就希望主动呢就希望帮助解决呢个房屋嘅问题嘅。 调翻转去咁样去思考啊，我哋话咧，即系首先就系、是、我哋话呢啲叫官僚组织咧，佢嘅特性就系咩？官僚组织嘅特性就系佢一系就唔成立官僚组织，如果佢成立咗官僚组织之后咧，佢就变成咗一个主动嘅有思想嘅一个机构嚟嘅，即系佢希望会做更加多嘅嘢啊，所有嘢都系佢嘅范围嘅一部分啦。咁佢会对好多嘢就会有一个管理啊嘅系统。咁所以可能正话卡文讲嘅，本来冇承担嘅，冇承担咧就私营去做。咁但系佢成为一个官僚架构嘅时候咧，佢就变成一个巨大嘅必须要继续运作嘅维持佢生存嘅合理性嘅一个机构。咁、所以佢公营房屋变成咗政府嘅好重要嘅一个部门啦，亦都系变成咗好大嘅系统嘅一部分。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变咗所谓第一、第二梯队咧，就变咗第两个可能性就变咗最强。咁而喺香港社会气氛之下咧，我哋会都见到咧，将佢分成咗两大类型，就系、是、私营房屋同埋公共房屋。咁以我所知道咧，今年即系林郑即系特首嘅施政报告都讲嘅，嗰、那个公私营房屋嘅比率咧都有调整过，即系将公营房屋嗰个比率咧就向上提升。咁其实背后咧，我唔知啦，即系究竟呢啲第三条路咧，佢会被归入或者会唔会被夹计算在内？或者被归入嘅时候咧，会摆入公营房屋啊，定系私营房屋在内？系咪？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需要思考嘅一个谂法嚟嘅。即系如果佢认为第三方都系私营房屋嘅话，咁其实你会可见咧呢条路咧会再被压缩嘅，因为嗰个比率咧其实系我认为啊，系我认为咧个比率嘅变化咧系影响非常深远嘅，可能系我认为嘅成份施政报告房屋政策里边咧最深远嗰一条添，因为佢背后牵涉到几个 percent 嘅变化咧，就牵涉到数以千计嘅房 嘅数量好大， 系啊嘅一个变化，咁而冇人讨论嘅吓，咁 有即系讨论 少，唔系即系冇，即系喺嗰个声音里边比起可能几千蚊啊嗰啲嘅部分咧，系相对系冷门嘅一个方向。而我想要讲嘅系咩咧？就系话第三方。佢嘅好處係咩呢？我可以當大膽啲講，譬如話某啲嘅，譬如東華三院，譬如馬會，佢哋有冇一個公信力係令到市民喺一個咁樣我哋依一個今日嘅政治氣氛裏面都能夠信賴佢哋係可以提供依一種嘅第三方嘅機構呢？我認為係有嘅，即係香港係有一啲咁嘅第三方機構係有公信力同埋大家可靠，覺得佢都係靠得住嘅，唔係掠水揾錢嘅機構去做。咁但係即係係咪有得再發展呢？我認為係有一個可行性喺度。咁但係而家吞返轉過咗幾十年之後，而家有冇一個機制將佢打返通返，咦變成一個可以進行嘅模式呢？咁暫時我亦都覺得，咦係咪有一個咁嘅模式可以做得到？即係話有條路啊，不如政府就而家我俾啲你哋批地啦，再去做啦，有個計劃去做呢，又好似未見到有個。 我諗我哋頭先呢都講過，其實喺香港呢起樓一個最大問題呢就係個門檻太高，即係個費用呢太貴，特別係嗰個地價。咁所以我哋睇返嗰個歷史嗰個發展呢，就係話點解當年嗰個第三方嘅房屋呢係可以做得到呢？就是、因為政府肯即係平價咁批笪地出嚟嘛。咁而之後即係政府成立咗公屋政策之後， 冇再支持呢啲第三方發展咧，就係、是、政府取消咗個平價嗰個批地嗰樣嘢，政府自己起翻，我唔使再揾你哋幫手啦。咁即係話咧，其實我哋要發展第三方嘅房屋咧，政府嗰個參與咧係必須嘅、啊、譬如佢肯唔肯批地出嚟啦，譬如佢肯唔肯有啲嘅措施係令到嗰個起樓嘅門檻咧係冇咁高嘅。咁呢樣嘢係政府必須要去諗嘅。嗱、啊，政府係咪冇做咧？其實唔係㗎。如果你睇翻咧，即係再之前咧，阿曾蔭權時代咧，其實曾蔭權提出咗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哋可以咧俾一啲嘅非政府機構咧興建咧一啲嘅青年宿舍。嗱，其實咧曾蔭權嗰陣時提出咧，其實差唔多咧到而家係差唔多落成嘅，即係話嚟緊嗰一兩年咧，大家會開始見到呢啲青年宿舍咧去招租嘅。佢就容許咗呢啲非政府嘅機構，譬如一啲嘅青年組織啦，佢哋本身自己有笪地嘅，但係嗰笪地咧原本嘅規劃咧係應該用喺即係社區用途嘅，佢就容許佢哋咧即係當青年宿舍都係社區用途啦，俾你喺嗰笪地嗰裏邊起翻一啲嘅樓，淨係租俾青年人 for 一段嘅時間嘅。 我都同意係有嘅，即係我自己做文學藝術啦，即係譬如藝術發展局咧，亦都已經有一啲咁樣嘅平嘅租俾啲藝術發展去做，以前都冇嘅，即係都係依十年嘅時間裏面嘅一個演變，咁而仲係推廣緊嘅，即係希望更加多嘅有依一類嘅藝術發展啊，唔同嘅部門啊去做，咁所以你話係咪唔可行咧？其實我覺得係可行嘅，咁但係多一句啦，咁平啲買地或者平啲批地，咪即係利益輸送咯，咁有邊個機構能夠食得住呢只？利益輸送嘅帽子笠落去，佢都頂得住咧，真係要諗 嗱。咁但係其實政府一路咧都係同即係呢啲咁嘅非政府組織其實有合作嘅。嗱，我諗而家嚟緊最重要嘅例子咧，其實就係都係社聯啊。其實佢做緊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話佢幫政府咧去做緊一個社會房屋嘅分配嘅計劃，就係、是、話我哋可唔可以租一啲嘅空置嘅單位，然後咧就揾一啲譬如而家住緊劏房嘅劏房户，佢哋可能夾埋一齊租呢啲單位，咁起碼一人有一個即係好啲。嘅即係可以係即係共同幾個家庭住埋一齊，咁但係環境就希望可以好啲。咁啊，社聯係幫緊政府做呢樣嘢。第二咧就係話社聯咧近排咧係同一個即係私人嘅地產商咧有一個合作，就係話咧地產商其實有笪地，但係佢未發展住嘅，仲擺喺度嘅。咁啊，有可能有兩三年嘅時間會認為都唔會發展住噶啦。咁佢就會借俾社聯。咁啊，社聯咧就提出咧就起一個即係臨時嘅屋村，咁啊用貨櫃，即係唔使好多時間就貨櫃屋村就喺石硖尾嗰度。咁起一个屋村出嚟咧，系俾嗰啲轮候紧即系公屋等咗好多年啊，都未上到楼嘅人咧，佢哋可以平价咧咁租住。咁啊，嚟紧呢啲嘅项目咧，都系可以反映到其实嗰个第三方咧，亦都开始越嚟越做翻多啲嘅嘢啦。 嗱，咁我哋都希望啊，如果呢个第三方可以帮到手啦，咁嚟紧我哋香港人嘅住屋嘅问题咧，就得以舒缓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而我哋下一个礼拜咧，会继续同大家讲啊，喺呢个时间入面啊，香港面对住嘅一啲房屋问题，除咗啱啱所讲嘅几个方法之外咧，咁啊后面发展落去又有啲咩其他嘅方法去解决呢个嘅问题啦？咁我哋下一个礼拜一晚啊9点至10点啊，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咧再约定大家啦，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